新传媒小电台黑不到高我不下期频道，现在有五要报告干要新闻。美国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正式启动，包括我国在内13国家加入，成为初始成员国。我国总理李显龙讲，印太经济框架保持开放，以及包容性和伸缩性至关重要。框架必须和成员国继续和其他的伙伴合作，参与定塔的合作群，同时也允准其他的国家在不落久了后加入。本地官兵带在身边的连续两日少过3000起，另外有两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数据显示，昨日新增加2751起病例，比昨日少76起，其中多数是本土病例，每周的病例传播率微升到 1.11。 另外根据卫生部的统计，到这阵已经有超过1000人有预约接种诺瓦瓦克斯冠病疫苗。卫生部长一空指出，无健康的生活习惯导致的慢性疾病，长期来讲比短期的冠病疫情更加有挑战。王一空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讲，单单是投资扩充医疗能力并无足够，特别为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预防个人患上慢性疾病。所以我国未来10年将会在医疗护理重点放在预防性医疗上，而基层医疗领域的专科医生将扮演重要角色。计划发展局到这阵在黄金地段作恶模式下面推出的两个项目反应良好，所以当局将在这个月的五个作恶销售活动中推出另外两个黄金地段作恶模式项目。我国食品局表示，正在密切的注意为马来西亚进口的龟甲的情况，并且和有利的相关的进口商合作。减价马国暂时停止出口龟甲对我国供应的影响。食品局讲，这包括为其他来源增加冻酸鲜龟的进口，也为现有非马国供应商增加酸蛋龟的进口，或者是使用库存中的龟肉。新闻对马来西亚人的汇率一度创下历史新高，报一新闻对3.1964零的。新传媒英语新闻网 CNA 报道，新闻对零的汇率在早一波1.48左右创落新高了后，汇率到一新闻对3.1950零的。随着物价的上涨，更加多人开始精打细算，专门做个价钱还是超大的上涨表示，过去几个月的业绩增加20%，其中在全岛设有大约120个分店的日用品零售商 Value Shop 表示，因近期无打算调整商品的价格。今日新闻报告完啦。